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损失。 妈妈，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嘿，这样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游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游戏。我们的酒吧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来给个全景，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就能 每次指着侧飞 二维码，对对对对对，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对的，同时呢还可以找到酒吧二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酒吧二这个房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参与互动。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来鼓掌。 谢谢。 为什么我前方那个摄像头一直在扭来扭去？ 不想看你。 我一说话的时候就得躲开 了。并不想看你好吗？ 那你招我干什么呢？真是 虚晃一枪嘛。 嗯，来给今天介绍介绍今天来的两位老朋友了哈。青年的编剧导演卢一，欢迎卢一。 大家好。 哎，怎么说？ 大家特别好。 大家特别嗨。旁边那算了， 别到我这划过去了。 划过去了。旁边的青年相声演员子信， 大家好。 欢迎二位老朋友。 对，我最近可能要和子欣有合作。 怎么着？那这个 本周六的时候，我要去他们社里边给他们当主持人去。 我以为说相声， 你们就穷成这份儿了， 实在是找不着 了是吗？ 实在请不起， 效益已经差成这样了是吗？ 是， 你这不是饮鸩止渴吗？ 其实还好， 那个鸩是吧？ 对呀。 而且那天我们的节目其实安排的特别 是 他还是强力的演员 啊，是吗？ 倒数第二个节目，对。 那看来确实是解不开锅了。 因为那天我们的节目设计的非常的精彩，所以主持人这呢稍微差点， 就 差 关系， 有 的不去了，我 靠，有的在这兜着呢， 对 不 对？对对对 对对，那谁老叶和银飞是攒底的哈。 说到他俩就没话了。 什么个节奏？什么个节奏？我在上面干嘛呀？我就报幕吗？ 嗨，反正 敲锣你知道吧？就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干这个的。 别的呢也指望不上。 我也就报。 对， 我不准备去了。我。 我觉得于浩出门泊个车，代客泊车还是没有问题的。 好是吗？ 立领吧，到时候。 对。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还真干过。我在哈尔滨给一哥们儿主持婚礼，特别好的朋友。 哎，那次收了人多少钱？ 然后我从来主持婚礼不要钱，我只给朋友主持婚礼。 啊。 然后呢，我穿了那个中山装。真的有一个人，哎，小哥过来了，来，从哪儿啊？我哪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我哦，嗨，我说你看我穿的是挺，哦，您不是，我说不是。 所以人家婚礼司仪为什么不认为你是婚礼司仪啊？人那个下了特烦恼，你婚礼司仪有专门的标配，那鸡毛装嘛， 对 不 对？ 司仪啊？ 啥玩意儿？司仪啊？ 司仪是什么玩意儿？ 司仪嘛，婚礼司仪嘛，鸡毛装，你别一个那个，就不会有人认为你是泊车小哥了。 哦， 啊， 怪我了，因为穿中山装可以不用穿衬衫， 太懒了。 怎么里边直接就套个吊带就出来了是吗？ 短袖吊带，您老都来吧，说点干净的。也不脏啊，之前， 可说 今天邀请二位来，主要参与我们最后一趴的这个今晚戏中戏环节。其实咱们来唯独话剧《红玫瑰》和《白玫瑰》的几个片段。 哎呀呵， 那么这部剧呢，改编自张爱玲最著名的小说之一《红玫瑰与白玫瑰》，在忠实原著基础之上呢，以一角二人的这种创新的形式，巧妙的去解构都市男女心中的爱恨情仇。那么这场《红玫瑰与白玫瑰》时尚版的背景，将会由1940年代，就是上世纪40年代的旧上海，移植到当下，故事围绕着80后年轻人的事业、感情和生活展开，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作品啊！一会儿就看卢一怎么给我们导了，好吧？哈，卢一， 是啊。 卢一刚现查，哟，这怎么办？新的这没瞧见过啊，以前那老的也没看过，可能。 嗨， 来吧， 介绍今天的每日网剧，第一部叫什么呀，王哥？ 第一部叫《独步天下》，播放平台是什么呀，于浩？ 哎，咱俩就这么一 太累了，太累了。 哎，这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4122万。身为小说作家的不悠然啊，听闻女真第一美女东哥的故事之后，被深深吸引。之后呢，他翻遍古籍，沿着搜集拼凑的点滴碎片，一段明末清初的传奇爱情故事，在他笔下逐渐展开。明神宗万历年末，女真叶赫部的布喜亚马拉格格啊，小名唤东哥，乃是女真第一美女，从出生起就被预言可兴天下，可亡天下。因为她的美貌和名声，成了女真各部落的争夺对象。东哥不得不以身陷这个正斗争漩涡，只能这个坚强的啊，在绝境当中努力生存。 多难！ 而东哥呢，被兄长作为政治手段送给努尔哈赤，还面对着楚英掠夺式的感情、代善的温柔体贴、皇太极无可替代的爱，以及多尔衮的不羁。哎呀，这都差着辈儿呢啊！东哥一心照料皇太极啊，这对欢喜冤家在这个朝夕相处当中逐渐了解，互相信任，定情终生。阴差阳错之下，二人失散，但历尽千辛万苦，终与皇太极相逢，找回自我，并伴其左右，见证了皇太极建立大清，并肩携手憧憬着太平盛世，成就了一段动人心魄的传奇故事。 你说这个，它其实有一些 真能编 忠于那个历史的地方啊， 这不说嘛，差着辈儿呢嘛，这差着两代人呢。但是啊，我没有看过小说，不过据说《独步天下》这个小说才是青川的鼻祖小说。远超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步步惊心》啊什么，这个才是最早的一部青川的鼻祖小说。但是后来，但是因为它被改编成这个影视剧版本，这是最晚的，它比较晚。但其实它出现的时代要比那几部小说都要早。 了解。来，咱们看第二部网剧，叫做《开封奇谭》，腾讯视频啊，单日播放量是557万。这部剧讲述了， 这部剧是我同学演的。 那你来说吧。谁呀？同学？ 李川呢？前一段时间我们在给大家介绍过我女朋友的男朋友，这个一二两部网剧的时候饰演那机器人亚当，哎，就是男主演李川嘛。 是咱们学校的 啊，中国传媒大学播音本科班的08级播音本科班的李川啊。原来是男主持人啊，现在成功变身为男演员， 转型 啊，转型非常成功啊，偶像男演员。来，请继续来，师哥给介绍吧。 来吧，这部剧呢，他讲述他演谁呀、啊？这里头 我没看啊， 嗨，那就别说这事儿， 白聊。 这部剧讲述了宋仁宗的初年，刘太后垂帘听政，孤儿寡母，朝野不臣之人呢，蠢蠢欲动，朝堂风云可谓叫四个字变幻莫测。汴京的京官开封府尹，在各方势力的角逐之下，最终落在了毫无背景的新科举子包拯的身上 啊。对，他演包拯。 哟， 我忽然知道了。对，我看见 是个重要角色， 我看见他 是包拯。可不，这说的就是包拯 发的海报，就是包拯嘛。对， 可以了。他长得黑吗？ 可以涂漆嘛。对， 那不是，就是本人的黑。 并不黑，比你白。 比我还白 啊？对，比你还白呢。 哟，我天， 比你高，比你瘦，比你帅。 那现在王哥，你介绍我， 那也就是一般人啊。 别这样， 没事，这样人多了。这个京城一些疑难的杂案啊，各方势力难以平衡的案件，都交给包拯来处理了。可是没想到，这包拯在破案方面啊，还真就是非常有天赋，难不住他，接连就破获了几个大案，名声大起，也结识了一帮小伙伴，还成为了仁宗的心腹。包拯的成长呢，影响了一些人的利益啊，遭到多方势力的暗杀，包拯开始奋起反抗，在与恶势力斗智斗勇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破获奇案大案，最终成为了百姓心目当中的包青天。前一段你看老说破案的事儿，老说谁呀？老说狄仁杰多一些。 对， 好像再次提到这个包拯，包公的时候还是少。在这个相声里边，这个断案里边 包公还少。少年包青天，你是没有少年 啊， 我们的童年啊， 我们的童年 改编他的 周杰。 最近是。 哎，其实还真是 断案的，最近老提的都是狄仁杰 啊， 对吧？哎，不是，就是相声里边，尤其这个单口或者评书里头。他说断案的经常说的有几个海公案、彭公案， 对，主要说的还是包拯会多一些， 也是包拯、 对，会最多一些。 行，挺好的， 挺好， 铡美案之类的， 铡美案。来说第三个吧。 第三部叫《全城爱恋》啊，播放平台乐视视频单日播放量73万。该剧呢是由程强执导，金牌编剧王婉平携手新锐编剧丁丁匠心打造，由人气明星任重、曾永提、王阳、袁宇领衔主演的青春励志亲子剧。哎呀，我可喜欢王阳了呢。故事发生在美丽的时尚之都，几对年轻男女因为奇妙的际遇而相知。富家女梅兰妮从海外归来为母亲过生日，不想到啊，这生日没过成，自己的家 已经被父亲变卖，不得不跟买下房子的谭少宇合住。梅兰妮和林天乐因为买衣服相识，一见面就斗嘴，碰巧天乐还是少宇的朋友。一天，天乐的奶奶带着朋友的女儿依然找天乐，希望依然和他的妹妹依恋在天乐家住一段时间。梅兰妮和林天乐在斗嘴当中产生感情，而依然也在悄悄地接近天乐。谭少宇对于依然的身份有所怀疑，觉得依然就是自己的前女友，而这个时候依然已经要和天乐结婚了。 所以你看，之前我那天和谁上，和徐冉上节目时候也聊，就是这样的，这个绕了好几道弯啊，背后吧又是什么样的身世，有几条线啊，青春励志就是亲子，这里头还有产生了拐弯抹角的，这种就是太多了。所以说你看他的，作为网剧来讲，单日播放量73万其实是比较少啊，咱们来看一看。 还爱恋，名字叫爱恋，结果是青春励志亲子剧啊，就是 没不爱恋也没放亲子倒是。对， 那对，嗨，那一般亲子直接就是说爱恋之后的事儿了，没 有点远啊。 对，反正这个研究研究吧，你们啊，这叫全程爱恋。来看网大吧，网大的第一部给各位推荐的叫做《魔幻调酒师之迷失男女》， 这是给男女下药了吧？啊，天啊， 播放平台在爱奇艺，这个单日播放量是56万。这个怎么了？怎么了？陆毅， 唏嘘， 唏嘘。你好好研究剧本啊，一会儿问你。那个，这个影片主要讲的是在喧嚣闪烁的这个兰桂坊，一名妙龄的少女正在被两名大汉追打，在少女终于体力不支晕厥过去之后，神秘帅气的叫这些 巴 顿的面 巴顿的 巴顿的 是调酒师的英文 哦，救起了这位少女。少女在装潢上别具品味啊，名为巴特纳的酒吧当中醒来，那么嘴角也挂着微笑的巴特纳呢，正在吧台前优雅地调着酒。少女走到了吧台坐下，这时候呢，酒吧里走进了第一位客人，这调酒师呢就拿出了几杯颜色各异、被施了魔法的酒供客人品尝。 你看，果然还是 啊所说的就是这个调酒师所说的，这是有缘人才能喝酒的地方。在魔法作用之下呢，客人就开始吐露自己对爱情的疑惑。就这样，客人来了又走，不同的人讲述着不同的故事。 哎，特别像我们故事广播1001那个故事酒吧哈 啊， 是不是？这创意就跟我们那故事广播，我们那频率里的1001故事酒吧那个创意是一样的吗？ 你这最近不是还有那个很多，上回说的哪个节目来着？跟咱们这节目形式还挺像的， 叫什么名演员的诞生，对吧？ 是哪个？ 浙江卫视的啊，高配版的《金玩游戏》。 听没听过咱们这？ 对，反正我们节目先出来的，我们的创意与原创嘛，对不对？ 咱就忘了申请 IP 了。 嗯，对呢啊。第二部《英雄零零购》哈，播放平台优酷，单人播放量21万。该片的故事背景呢，发生在动乱不堪的民国时期，库里章、猪肉旁、风水湖是三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市井小民。一次意外当中啊，三人互相结识并结拜成兄弟。苦力章啊，一心想要寻回自己的武功秘籍，却不想被卷入一场文物寻回的复杂纷争之中。于是走投无路的他和猪肉旁、风水湖三人一并加入了零零购特工局，由此展开了一场惊险刺激的特工行动。 嗯，英雄零零购，这也有点像那个大内密探007那借机 IP 次来 零零狗嘛，对 吧？ 嗯 啊。行了，其实目前咱们每次说到网大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播放量啊都比较少，21万等等，这还真是 让我们累觉不爱。 对对对，然后最近我和那谁诗媛有印象吗？ 哎，有啊，当然啦。 我昨天和他聊来着，就今天和他聊，我说你上回那网大怎么样了？他网大就是替代者一，最开始现在替代者二， 是还演警察呢是吧？ 对，一保安。哎呀，对。他说第一部剧的时候确实非常成功，4000多万， 嗯， 点击量，这次500多万，总共啊不是单日， 嗯 啊，其实也还挺可观，已经这个数字。然后就现在的这个市场来看的话，500多万和去年的400多万，上一次的4000多万，他感觉非常满意，爆棚的满意。这回500多万，他觉得很满意。 嗯， 比如说现在这个量，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大概就是一个1:8的关系。以前可能1000万，可能现在就100多万， 嗯， 这就是以前的大家伙对他一个认同的状态。 嗯， 所以要这么看的话，就了解了。可能这部剧要是去年这个刚刚有网大，或者网大刚开始被人们所接受的时候，可能他也是超过100万的这个。 是的， 嗯，好吧，整点之后再和大伙一块聊今晚戏中戏，咱们稍后见。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啊。 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御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来鼓掌， 谢谢。 来吧，卢一，到你的时间了啊！咱们进入到今晚戏中戏的环节， 这就开始了。 嗯，咱们今儿演这个小品《红玫瑰》。 小品？ 哎呀，这个 人家说的特别便宜。 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 不是，咱这就是红月季、白月季了。 红母的、白母的，他是导演田沁鑫啊重新编排的，极大的丰富了张爱玲的这个原著结构啊，华美的舞台之上同时呈现两个。啊，珍宝四朵玫瑰，有力的去刻画出人物的关系和人物的心理，表现了这个张爱玲式的这种残酷的情感。当年这部剧的主演有秦海璐、辛柏青、高虎等人。在今天我们演绎的片子当中，主要讲述的是从英国回国的这个珍宝，在一家外商公司谋了个高职，为了交通方便，他租了老同学王世宏的屋子。王世宏风情万种的太太焦蕊，言行当中处处在挑逗珍宝。在一个雨日，珍宝被焦蕊给俘获了，这么一个故事。陆一啊， 嗯 嗯，先来 解释一下俘获是 吗？你来给大家伙说一说，就是张爱玲的作品大概什么样的特点，这部剧什么特点，然后人物性格角色， 好多要求啊，就是这个我真是 就不告诉你，你这忙 真是愧对于就是真是戏剧导演专业毕业的，就只这个戏真的歪打正着，真的没有看过。 嗯， 但是呢，我刚才仔细的看了一下这个5页的剧本。那么待会儿我是简单的就是用话剧的导戏的方法给大家说一下戏。 嗯， 那么待会儿呢正好我们有四个人，他注意田导在里面的这个剧本里面把珍宝这个人分为了甲乙两个人。 嗯， 那么进行了把三个人的对话 变成四个人 的对话。 嗯， 而我现在不知道具体的场次是不是挑出来两场。 嗯， 应该是不是联系。 对对对， 我看了一下。 嗯， 那么第一部分，那么就是6到7页呢，主要就是甲乙和这个孟烟离的这个对话。 嗯， 那么孟烟离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呢就是那个白玫瑰啊，就是原来是床前明月光，娶了以后就变成了一个范例子。他的 什么意思？ 哎呀你看旁白第一页。 嗯， 就是张爱玲形容的。 嗯， 就是说我娶了红的，那白的就是床前明月光。 嗯， 我娶了白的红，那红的就是还是那么美好和理想。 嗯， 白的慢慢的就世俗化。 明白，明白。 那么我们待会儿那演这个孟烟离的这个演员呢，注意，那你首先你的角色定位是一个清纯的，是一个白色的，你要想象你这个角色是白色清纯的， 这个东西啊。那么甲乙这个人物啊，那么后面进入了一个角色叫王娇蕊。那王娇蕊呢，就是那朵红玫瑰。那红玫瑰呢，它是有福之妇。然后呢，他就是后来和这个镇宝呢，他俩发生了一些很开心和愉快的事情，就俘获了他。 对， 那么他呢是娇艳似火的。那么读这个演这个角色演员一定要记住，你的整个的语言的表达和你整个表演状态一定是让人感觉到你是红色的，你是热烈的，这个很重要。那么最重要呢，在这个戏剧导演他比较高明的一点呢，他是把镇宝两个人呢，把一个角色分成了两个人来演。那么我们简单的看，我简单的看一下剧本啊，简单的说一下戏，那就是甲和乙，就是一个人的两种形态。那么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人是很本我的，一个是超我的。就本我就是，哎呀，我看到这个女孩，我喜欢她，我要去追她。但是呢，她有点超我的，就是什么呢？我是一个，比如我是于浩老师，我是一个堂堂的主持人，那我怎么可能喜欢谁就去追谁、追求谁呢？我还 实际什么啊？没事没事， 换一个，你是个堂堂的相声演员，对对 对， 我怎么能谁喜欢我呢？ 就是一个堂堂的相声演员，那我觉得你们是喜欢谁就可以追谁的。 没哦，我们就这么随便是吗？ 对，大家明白了吗？明白了吗？那么刚才主要看前几页的这个甲呀，他还是比较，哎，他这个人物的本身，他是一个留洋回来的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人， 端着。 哎，他不是端着，他是会想很多东西，他有一些对很理性的东西，他会想。那么乙呢？注意，他稍微偏什么本我一点。哎呀，你快去吧，你喜欢他你就去吧，哎呀，赶紧关灯呀，赶紧睡觉吧。他里边的台词是这样的啊，一定要注意甲和乙这两个演员，一定要注意自己是处于这个人的哪个心理层面，这一定要知道。 甲是理性的， 对，偏理性一点。乙啊，对，因为他里边我看后边台词，他有一点交融的成分，待会儿你读的时候你可以先扫一遍，仔细的先看一下，好吧。大概就是这样。好， 来吧。 好，那就是那个我就是娇艳似火的，就是王哥吧。 啥玩意儿？你就娇艳似火，我 就你 娇艳似火。 我的天，我还想来镇宝呢，居然让我娇艳似火，你们 哦，是这么 他可以，他可以娇艳似火， 可以吗？ 行吧， 哎， 行。 娇艳似火就是其实表现出来这个很有女性、 很有女人味的啊， 特征的东西都表现。 实在是太挑战了。 他后面是，他后面是在他俩是在互相的这个 活力一些， 对 看 挑逗啊，在挑逗啊，一定要把这个挑逗的感觉要抓准。 没经验呢，你快教教我，于浩。 我没有啊， 那我。那甲就你读甲还 有一个，我都行，我怎么都行， 我读那个 听安排 点的吧， 理性点，那你就甲。 好， 很甲的那个角色。 对，甲嘛，可不假。 我跟你说，理性其实它是理性是一个很慢的过程， 对， 就是他要考虑很多很多的条件再出来的东西，他这种是理性。而不是木讷。 注意啊，我再说一下，我利用三十秒啊。第十页有一个很话剧性的一个展现啊，就是说他们俩在想象着，在想象东西，在想象画面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很多画面，什么双层巴士，什么什么，越开越远，越开越热。看这个一定要有感染力，一定要注意语言节奏，越开越那个画面感要给它表现出来，好吧？应该可以了。 加油， 晕车了。 我们两个人，我和子欣的声线很不一样，然后我们要往中间靠一靠吗？ 对， 录音话筒，录音话筒， 好的， 准吧？ 他刚才那个有点出来问题。 OK， 没事，就他就是直接就按他写的就好。 好， 不是，我就说我们这个音色上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往中间靠一下。 你没关系，现在角色都是可以的，就注意。哎，白色往白色偏，红色往红色偏，正经的人往正经偏，不正经往 哎，等会吧。 好了， 好，来来来，准备啊！你是按照戏剧那种导是吧？ 对， 那就叫起光是吧？ 好，三明三亮，来噔噔噔，开始。 旁白我来吧哈。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好，我的太太王延离。 什么王延离？大学毕业 身家清白，面目较好。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就站在玻璃门边上，低着个头。他穿着什么来着？ 我穿着灰底儿橙红条子的绸衫。 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笼统的白。 人家穿的橙红条子的绸衫， 反正就是白。 那年我22岁，离大学毕业还有2个月，家里头给我定了这门亲，他叫童振宝，刚从英国留学回来，我们见过几次面，还看了电影。 他看了我不抬头，见了我的朋友也不抬头， 连看电影他都不抬头。 我也想按照近代的规矩走在他前面，让他来帮我加大衣，在电影院里头跟他高高兴兴地说笑。我笑得不自然，我很笨。 不是笨，是相当的笨，相当的迟钝。 对，相当的迟钝，这是孟烟离最大的缺点。 起初呢，我觉得年轻的女孩子羞涩点也不讨嫌，她虽然单薄，但她脸宽柔美。 在学校里头，我是个好学生，兢兢业业的，从来不和同学多来往。我诚恳地查生字，背表格，黑板上有字必抄。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程度差，他不得不捡了一个比较马虎的学校。 从订婚到结婚，相隔的日子太短了，可那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日子，我觉得挺惋惜的。 我对烟离有很多不满的地方，比如说他不喜欢运动， 尤其是户外运动， 就连夫妻间最好的户内运动他都不喜欢。我是尽了我做丈夫应尽的责任了，可我就是对他提不起兴趣。 起初振宝说我挺可爱的， 后来他那点少女美也失去了，一切渐渐成为习惯之后，他变成了一个很乏味的妇女。 我是个古怪的女孩，9岁那年我想选择音乐或者美术做我的终身职业，可就在那一年，我看了一部描写穷困画家的电影，那个画家死得真凄凉，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很敏感，我爱弹钢琴，我会想象那八个音符。 等等，七个。 哆来咪发嗦拉西 哆来， 八个， 要不怎么叫八音盒呢？ 对，其实那都是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洋人管这个叫 music box。 真的吗？你们外国人真聪明。我写文章也喜欢用色彩浓厚的音乐铿锵的字眼，比如你的名字我就很喜欢，童，很金属感，振宝，很铿锵。 这姑娘太可爱了。 世红，去南洋啦。 听见了吗？她的大衣，她的皮箱都已经南洋了。 2个礼拜之前我就知道了，可还是不行。 这是个有夫之妇，是最自由的女人，你不用负任何责任。 可是我得对自己负责任呢。 你想这么多就不好玩了。 现在已经不好玩了，搬家。 我的心是一所公寓房子， 那一定有空房出租喽。 轻浮，表达低劣。 那你来。 我住不惯公寓房子，我要住单幢的。 那你有本事把我拆了重盖。 我就喜欢听他说话，他说话秘密的，痒嗖嗖的，像是在耳根底下吹着气。 天哪，我怎是这么肉麻的一个人呢？ 我感受到了单纯的肉的诱惑。 那是因为他的身体在作怪。 我明白你是怎么回事了。但你想占有一个女人的身体时候，你会对自己说，爱上的是她的灵魂。可是你别忘了，要想得到她的灵魂，就先得得到她的身体。 我提醒你啊，你这是在挖空心思想出各种理由来证明自己为什么要同这个女人睡觉，你不觉得羞愧吗？世红是你的老同学。 世红都南洋了，那你抱那么紧干嘛？我就开个玩笑，你何必当真呢？ 我认真了。 你太认真了。你知道一天有多少男人给他打电话吗？啊 ，Timmy， 请孙先生听电话。 人家是从英国留洋回来的交际。 Timmy， 我今天不出去，在家等一个男朋友。 交际是一种本事，他学会了就不会再扔了。 我干嘛要告诉你他是谁呢？ 反正我五点钟在家请他吃茶，专等他，你可千万别闯来。 你看见了吗？他在勾引你，去呀！ 我这么轻易就上了钩，那他肯定觉得我不是一个上等男人。 那你要不去的话，那女人会觉得你不是个男人 啊？是吗？ 首先 得做男人。 对， 提米，我今天有点事儿要办，让你白跑一趟。哦， 我太认真了，这不过是单纯的肉的诱惑，其实不算什么。 就是嘛，你跟王世宏也不算什么割头换颈的朋友啊。 不要生气嘛，女人有改变主张的权利。 再见，在这个世界上他除了王世宏不止你一个男人。 他有了丈夫还和别人和我牵连， 所以嘛， 他是一个可以睡的女人， 跟他说说话。 两个星期没见了，还以为你跟唐氏的化了呢。 哼，一个人在家不怕吗？ 怕什么呀，童先生？怕单独和一个绅士在一起吗？ 我并不假装我是一个绅士。 真正的绅士不用假装的。 都两个礼拜了，天气由秋凉转暖了，你们俩就别晃悠了，关灯睡觉。 我爱上了童振宝，这种爱对我来说是平生第一次。 我们就像是坐在双层巴士的车顶上，头顶着落日， 玻璃上一片光辉，车子轰轰地朝着太阳开过去。 振宝甲比那扇门本身的重量还要重上很多倍， 越开越远， 越开越远。 他朝我撞了过来， 朝着我们的快乐开过去。 他把我撞晕了，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我回去要恶补一下这个话剧，我觉得挺吸引人的。 那个什么挺吸引你的？ 对， 就是那个感觉呀。 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就是美好真挚的爱情啊。当然了。嗯， 如意说说呗。 可以，就是、 啊、 哦，要是从可能不能再重来一遍。 来得及， 就是说，哎、要加快。要说我们这戏能看啊，你们两个男的之间 吵起来， 要吵起来。 好的， 好，我明白了。 中间有 这个词儿， 我讲点儿。 对对，就好多了，应该。 讲一句这个比较这个、嗯、这个啊，对，讲一个比较专业一点啊。比如第十页，你俩前面都吵起来了，对吧？那王娇蕊中间突然说一句：“我喜欢上了童振宝，这种爱对我来说都是平生第一次。” 嗯， 那在前面就是，其实呢，他几个的演员的状态都是什么呢？他都在自己的思想世界里，这个是抽离的那个排版。 突然间他回来， 对，这个是布莱希特的一种戏剧方式。 谁的？ 布莱希特，这是一个戏剧。 说了你也不懂， 你不懂不懂， 他就是也不懂的人的。 对， 想让大家听一听我的视频。 大家明白，就前面吵两个人的思想世界，然后突然一句那个节奏感，哒哒哒哒，王突然降下来。我爱上的是童振宝，这种爱，明白吗？就是那个戏剧，它是一种乐曲，就是要感受它。 节奏 啊，节奏非常重要。那前面你俩一定要也要吵起来。 好的，好的，嗯，咱们再来一次。 好吧， 要不然 就 你试试娇蕊。 不是，我们刚熟，我们 因为台词熟练，其实真的是挺 来准备准备啊，来再来。 从哪开始？ 那就 旁白你来开始啊。 从哪开始？ 在前面开始，从头来是吧？ 旁白咱们 挺过瘾的，这个来， 再来一遍啊， 可以来啊。开始。 也许每一个男子都全有过这样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一抹文字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我的太太王烟离。 什么？孟烟离？大学毕业，身家清白，面目较好。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就站在玻璃门边上，低着个头。他穿着什么来着？ 我穿着灰底儿、橙红条子的绸衫。 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笼统的白。 人家穿着橙红条子的绸衫， 就是白。 那年我22岁，离大学毕业还有2个月，家里头给我定了这门亲，他叫童振宝。刚从英国留学回来，我们见过几次面，还看了电影。 他见了我不抬头，见了我的朋友也不抬头， 连看电影他都不抬头。 我也想按照近代的规矩走在他面前，让他来帮我加大衣，在电影院里跟他高高兴兴的笑，就像哈哈哈。我笑得不自然，我很笨。 不是笨，是相当的笨，相当的迟

越开越远， 越开越远。 他朝我撞了过来， 朝着我们的快乐开过去。 他把我撞晕了。 哎呀， 哎呀， 真晕了，一看就是。 晕车了，晕车了，晕车了。 说两句， 车速太快了。 卢一。 好，那今天主要是戏剧，我就多说一点啊。 再来一遍、啊。 不用了， 给你30秒时间总结。 30秒，希望大家回去再看一遍齐心老师的《白玫瑰与红玫瑰》，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经典的作品。 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好吧，感谢子欣，感谢卢一的精彩表现，也是感谢各位锁定 FM98.2 AM97收听收看今晚游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各位，明天6:45再见。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什么来着？ 是伯虎点秋香。